并且检讨和修改香港大学规程、有关校委会、校外委员任命的程序，包括校委会主席，在过程中确保各持份者参与。学生会会长叶子林批评校委会的决定公然践踏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有代表质疑戴耀廷案件的上诉程序仍在进行，校委会决定是草率和不公平。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如果认为决定有理，应该公开说服群众，又认为校委会过往都有公布重大决定，保密协议并非借口。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宣布委任前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为总统府秘书长，接替因家属成员涉及贪污案被捕而辞职的苏家全。蔡英文指最近有部分的立委涉及贪污案，希望司法单位勿枉勿纵，同时都提醒执政的团队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执政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是为了台湾更好。他说法律是最后的底线，执政团队如果违法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台北之东北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各个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后几日骤雨减少。各个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1点正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又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0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4点，升3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8蚊，升4蚊。中芯国际31.15，升1.3。美团点评201蚊，系升8.9。阿里巴巴246蚊，升2毫。中国平安81.35，跌7.5。汇丰控股33.4，跌1.55。小米集团15.14，升3.2。可以电器28.9，升2.05。建设银行5.66，跌2仙。友邦保险69.5，跌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6，瑞士法郎8.446，澳元5.518，加元5.777，新西兰元5.135，欧元9.1129。每百人对港元7.3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3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5点，升485点。港金现价报18,2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2.5美元，卖出1,97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在九龙的何文田公主道啊，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左1、2线有意外，龙尾近红磡警署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因为有意外，左1、2线受阻，龙尾去到红磡警署。狮子山隧道就出入都回复畅顺噶啦，咁啊较早前咧因为意外嘅关系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咧就交通受到阻碍，咁啊曾经有啲封路措施，而家就全线重开，同埋交通都系回复畅顺嘅。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的交通情况提醒大家，香港仔隧道因为有工程的关系，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时间嚟到下昼嘅3:14。接落嚟嘅有许廷铿。值得留意嘅就系编曲人嘅名字 ，Purity。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咧，亦都系佢嚟紧新专辑嘅点题作嚟嘅。Negative。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浪，像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坐下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怨结，想记住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唐雁诗，绝望时请点播。 色本卡关，小角色已很惯，早知痛惯，分数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合和弯。 头先嗰首歌就讲绝望嘅情况啦。跟住呢位歌手呢，其实喺过呢一年呢都经历咗一啲都绝望啲嘅情景嘅。试过撞车啦，试过唔见电话啦，但係佢搵到一个方法氹下自己开心一啲。 试问亦试身手，有界线要摸透，难任意漫游，没绝技扮高手，要货也货不够，盼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实尽力地去拉近，转过路线，打打野怪吸金，外貌未尝正规军，坐落当才度小镇，主责昂扬坚忍，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早知痛困， 不到我揀。假使喜歡，總會找到那一套辦法合我玩。不想追趕，制度主線死撐，一於轉身，闖進自線內翻冷。我信我见识够，会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就尽力地去拉近，按我步稳，管他各界纷争，未读大略难装身，但在路上已解禁。 叫做安俊豪，今次新歌就是用打機卡關去做人生的障礙的比喻。我來有 Tommy Ho 和 Logo Fan 一起去作曲的這首新歌。新歌名稱叫做卡關達人。最近留意的就是一年有三首的作品，電池的朋友都有 T-Rex 的。 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即使关卡对门要受太坦，假使喜欢不理玩法有多困难，仍会玩。不想跟做主角一套盔甲，假使得到爽快相信仍有赞，当过情敌 这个游戏你都要继续玩下去的了，不如用一个享受的态度去到玩下去。欢迎有安俊龙这首新歌，这个叫卡关达人。今天你就卡关而已，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闯关成功的。 始终一天我会买只手表，始终一天我会早点起身，始终一天我会不再懒惰，不再迟到、始终一天我会收拾被窝，始终一天我会收拾坏蛋，始终一天我会一次弃掉所有垃圾。细心，始终一天我会更有自信，始终一天我会干脆吃掉所有甜品。Oh yeah， 始终一天我会劝你戒烟，始终一天我会放过自己，始终一天我会甘心接受，不会被爱。 再讲，始终一天我会放弃。再讲，始终一天我会放弃。再讲，始终一天我会放弃。再讲，始终一天我会放弃。再讲，始终一天我会放弃。再讲，始终一天我会放弃。再讲，始终一天我会放弃。再讲。 今个星期每一日都会找你一首有卢海彤的作品的，今天选来有这一首 Lady at 17 始终一天。既然这些始终都会做到的了，不如好好深呼吸一下，专注做好你现在手头上处理的事情。三点半钟之前找来有方浩明的新歌All we have is now. 当天那诺言然而通通消失不见，遗憾是这一个信念未发展，有些乱要是难以作出改变，看一看目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19.8亿美元，按年大跌近77%，唔派息，但同去年下半年比较就扭亏为盈。疫情爆发加上经济前景恶化，预期信贷损失急升5倍。汇控话，目前形势极不明朗，密切关注业务计划及中期财务目标所受的影响，同时会审视日后的股息政策。另外，恒生银行上半年盈利超过91亿港元，按年减少33%，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8毫，上半年每股派息1.9元，按年跌32%。理大和澳门科技大学合作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取得进展，团队透过重组蛋白疫苗 RBD 注射在多种动物身上可以产生抗体，而且并无太大的副作用。疫苗未来会进行人体临床测试。理大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客席教授刘耀南表示，将疫苗分别接种在兔仔、老鼠和猴子身上，发现只需一针就能够产生大量抗体。他解释，原理好似病毒要有锁匙才能够进入人体细胞进行破坏，而抗体就将门上锁，令到新型冠状病毒无法繁殖。他表示，有关技术非常成熟，研发成功可以快速量产，而且价格相宜。他说，已经有来自台湾和美国等的药厂或者国家中心表示有意合作。他说，日后如果生产，将会要求优先预留800万剂疫苗给香港和澳门。刘耀南透露，多次和创科局局长薛永恒会面，对方形容是重要突破。一名51岁的女子在旺角宇宙家的时装店内用刀刺向食环署外判清洁工的腹部，被控有意图伤人罪，在西九龙法院提讯，被告获准以10万元保释，案件日后至下个月28日再讯。事发在上个月31日，当时清洁工不将时装店的衣架当作垃圾清理，被告以为对方偷窃，报警求助。警员到场之后证实是误会，清洁工都有道歉，但被告突然折返取刀，用刀刺向清洁工的腹部，当场被捕。控方透露，事主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申请将案件押后，以待索取医疗报告，并且反对被告保释。但辩方表示，被告需要亲自处理两间时装店同定时到精神科复。路透社报道，字节跳动表示，正是透过一间科技公司试图展开初步商讨，期望为 TikTok 在美国继续提供服务扫除障碍。较早之前，微软公司发表声明，证实公司正是与字节跳动洽商收购事宜，说公司行政总裁纳德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对话，完全重视解决总统忧虑的重要性，将会迅速行动，短期之内与字节跳动协商，目标是在9月15日之前完成谈判，并在全面检视安全，确保 TikTok 在美国用户的所有私人数据都会转移并且保存在美国，才会进行收购。另外，英国太阳报报道，字节跳动计划由北京搬迁至伦敦，并即将作出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仍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后几日骤雨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1点正的过去1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8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155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4点，升32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6蚊，升1.5；中芯国际31.25，升1.45；美团点评200.2，系升8.3；阿里巴巴246蚊，系冇起跌；中国平安81.4，跌7毫；汇丰控股33.15，跌1.8；小米集团15.1，升2.8；海尔电器28.85，升2蚊。建设银行5.65，跌3仙；友邦保险69.4，跌6.5。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4，瑞士法郎0.918，加元1.342，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已经平均指数报22,195点，升485点。港金现价报18,2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37美元，卖出1,97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公主道嘅交通先啦。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佛光街有意外，快线、中线受阻，塞到亚皆老街嘅。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即系尖沙咀方向啊，喺佛光街附近有意外嘅，快中线受阻，塞到亚皆老街。较早前咧就调翻转啦，就系、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在培正道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公主道沙田培正道之前的意外事故就清晒场。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塞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交通比较繁忙嘅。而这个铜锣湾的怡和街呢，部分路段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铜锣湾电车总站部分行车线有封路措施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没有想过残疾人士怎样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如果没有大家的配合，他们都还有很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给他们上先落先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那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了。 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咧电话旁边嘅咧有 Color 嘅 Sammy 啊 ，Hello 你好。 Hello, Eric， 大家好。 你好啊，嗱，我就喺你嘅 IG 就成日都见到你，即系跑步啊、健康生活啦、啊，咁样嗰啲咁样嘅，系啦。喂，咁然之后咧就收到你哋近排一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啦 ，Kala。 系， 好耐冇听过你咁行嘅嗰一种嘅状态啊，系啊，天地无用啦、啊，新歌叫做系啦， 都好烦啊，做运动系一流噶、 一流啊，系啊， 咁都好耐冇写啲咁快嘅摇滚作品啦、啊， 系， 咁都系时候啦， 系 呢只歌。其实是去年的产品来的。 是。 那同梁柏坚今年就一起度身订做了这个就是这个主题啦，天地无用啦。 是。 那就个所以个整个感觉都比较强悍一点的。同埋都几 update 的，因为都真的即是新鲜滚热辣，都是写这一年里面我们的感受啊。所以都个题材都是好 update 的。 OK， 系咯，因为咧，我觉得譬如我谂好常用一个字就有一种无力感嘅时候咧，咁有啲歌系中意慢啲嘅抒情啲噶啦，但系其实呢一首歌，我咧相对地俾到一种几好嘅能量，就系、是、喂唔好、大家继续挞翻就你团伙，你去好好地去 enjoy 你嘅生活，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 message 咁样。 系啊，因为都好大段时间都系唔系好开心啦， yeah. 我相信好多人都系 系 咁啊，咁但系。即係總要揾個地方 pick up 翻自己嘅，咁呢一年啦，我諗我哋都會即係盡量去積極翻啦，即係唔好浪費咗啲時間啦。特別係因為即係疫情加埋疫情，即係其實我哋浪費咗好多時間，我覺得。咁就呢段時間就做多啲作品，所以就會有天地無用啦。其實都仲預備緊個 concert 嘅，咁但係就因為疫情就可能要推遲少少啦。咁啊，就当多啲时间准备咯。咁所以都保持正面，都即系先有火咁啊。同埋我谂各自，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少话聚埋喺 studio 啦呢段时间，即系大家都各自 work from home 啦。咁其实都会多咗时间去认清自己嘅。其实好多年啦，都未试过真系咁样停低去反观下自己做过嘅嘢啊。咁呢一年都系一个新嘅。即係有個新嘅目標啦，可以話即係喺呢段時間揾咗個新目標啦，同埋都有咗個新嘅方向啦。咁慢慢都想喺啲音樂度呈現出嚟。 O K， 所謂講嗰個新嘅方向係 我諗係即係要積極啦，要瘋狂啦，要癲喪啦，同歌詞所講一樣，即係個世界越瘋狂越癲喪，其實你自己都要更加即係你，如果唔係你不能夠同佢。即係對抗噶嘛，即係其實自己都要強壯咯。 係 ，OK， 係 啦。 咁但係譬如呢首歌嘅製作上面咧， 係啦，個製作都係喺其實又唔係好耐啫喎，做呢只歌，咁就可能翻去淨係 recording 嗰部分啦，錄鼓啊、吉他啊、bass 嘅唱歌我都係自己一個人翻去錄嘅啫。 哦，係。 咁啊，因為我依家啲生活時間比較早啊。即系我唔夜得啊，即系十一点零啊，叔嗌眼瞓啦，咁第二日早起，咁我变咗反而咧，我就有时会即系好似翻工咁，我十点十一点到就翻 studio 啦，咁就开始做一个晏昼，咁我就收工咯，咁就然之后继续运动咯，咁啊变咗我哋呢段时间即系天地无用就系咁样发生噶啦，即系录咗乐器，跟住自己有空余嘅时间就翻去做。錄音同埋做後期嘅 mixing， 咁所以其實用咗時間前後我諗兩三個禮拜到嘅啫，係啦，咁即係反而真係編曲就係可能係二三月疫情嗰段時間，即係匿埋屋企編曲咯，咁啊，所以變咗大家都好即係都好掛住對方啦，我哋啲 band 友各自都係啊，即係少見咗真係。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Hey, jumping higher. 唯有疯狂，唯有坚壮。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尽也不可退，天诛地灭，不要心碎，不要冷水。天生地梦，不见不散，不要起居补睡。天高地去，亦没规矩，天空天梯氹运去。只想你当是外浪，不 间境况，只想极乐，只要安葬，不理看状。生于动荡，只要释放，不悔也都不抗。凝视来临灵魂怨恨，结傲共业力随身。不对，天经地义，不理反对，不要允许。天家地狱，不辞不退，火里只管火去。手足不紧就会顾虑，重重自愿来回去。黑煞处望一个勾当，不见五指收放。风景外望一个心脏，一个艳光。死于处望，不要观看，不要看穿虚妄。全民同行，望着冷汗，逐滴逐滴来流干。 這首歌咧係真係一首好有火、好有 power 嘅作品嚟啊嘛！ 係，咁 而你哋其實 Kala 一路以嚟其實俾到好多樂迷嘅印象都係好有火嘅一隊，即係你音樂上面啦，你個人都係啦，好有火嘅一隊樂隊啦。但係譬如呢一首歌入邊《天地無用》入邊嗰種嘅火、嗰種嘅爆，可能同你哋可能啱啱可能十五年前嘅時候有冇唔同到咧？你覺得嗰種火同嗰種嘅 energy 上面？ 我覺得 今次即係我係我哋自己啦，即係都會比較滿意嘅。其實天地無用呢只搖滾嘅方向，其實我哋以前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嘗試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秦檳果啊、天地會啊、神龍教、賭博密室錄，即係呢類快歌啦、費城實驗呢啲，即係其實我哋都一直都有少少電子味嘅喺啲歌入邊。咁但係你知即係做起上嚟，你想咁啫，即係好難平衡噶嘛。即係去到真係呈現嘅時候，咁啊。可能即係經過多年嘅少少經驗啦，咁今次隻歌就覺得恰到好處，咁同埋樂器反而用少咗好多，即係唔吉他可能真係一兩支伴奏吉他，跟住一條 solo， 咁就和音同埋主音咁，即係電子部分都唔係太多，咁就其實less is more， 即係慢慢學懂緊呢一樣嘢咯，即係一隻歌唔需要話太多嘢，即係可能足夠就已經可以咯。咁啊，都所以好開心啊！我聽到即係其實好多朋友，包括你哋都有同我哋講。啊，好中意个编曲啊，个感觉，咁所以都好开心，即系做到心目中想做嗰样嘢。 系，因为听譬如好多系夹 band 嘅人，佢哋可能开头嘅时候都会觉得啊，我哋有好多嘢想展现俾大家睇，但系其实就我谂，譬如你自己作为 咁啊，通常都 系啊，譬如你作为人哋嘅监制嘅时候，可能你都啊，其实最紧要嘅就系唔系要多，系要嗰个 quality。点样可以做得到个 soundscape？ 即系有时我喺我同唔同嘅音乐人合作，其实我喺佢哋身上都学好多嘢。即系好似 Reverie， 我依家有对小朋友，咁啊，即系佢哋廿零岁，但系佢哋嗰种对音乐嗰种直接又啊，又会提醒翻我好多嘢啊。有时真系唔需要谂咁多嘅。咁啊，系啦，咁呢啲都系好得意咯，所以都互相影响底下。 但系中间嗰个 music break 我系好喜欢，即系中间个纯音乐嗰个部分。 呢个真系因为以前都会中意听下啲 party music 噶嘛。咁、party music 总有啲位咧，唔知佢想点噶嘛，等好耐咁噶嘛。咁我就想做呢样嘢啦，系希望可以现场即系令到大家都有嗰种沸腾嘅感觉，即系会忍唔住跳，即系希望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所以其实都个 music break 都故意嘅，即系都系有少少希望演唱会嘅时候大家可以即系真系疯狂啲。 OK， 同埋我想问一样嘢咧，系咪呢首歌派嗰日系我冇记错系14号嚟噶？ 系啊，咁啱系14号。 哦， 真系咁啱嘅。 我喺度以为你系想 recall 翻以前你哋 Law 14呢一个 project， 即系14号就有新歌听啦，大家咁样。 真系唔系噶，因为我记得我哋做完个 mixing 好似系十一二号咁样嘅，咁啊再搞下啲即系咪咪摸摸咁黑摸埋上去，咁啱一揿个掣嗰日咧就系、是、差不多系14号嘅朝头早啦。 哦， 咁啊即系大家先发觉，咦咁巧，今日咦要14号嚟嘅，今日咁就。系咯，好巧咯，好有缘分，好有意思啊！呢一日真系。 系啊，因为我见有啲 fans 都话，14号 ，remind 到就系当年你哋个 project 翻嚟咯，好啲我唔系啊，咁啱啫。 喂，咁嗱，我想问下，咁嗱，而家啦，即系新嘅呢首作品啦，《天地无容》啦，咁嚟紧其实今年内嗱，本身喺个 planning 入边系个 concert 啦，咁但系喺音乐学啊、碟啊或者其他歌上面，今年有冇其他嘅准备紧嘅过程咧？ 今年其实有啲 crossover 嘅 project 嘅， 系 咁我哋 Kara 继续会有新歌嚟紧啦，咁但系会反而会有一啲系同其他音乐单位合作嘅，咁啊卖关子先啦，但系慢慢都会有，今年我谂会有两至三首啦，两至三首都是跟不同的单位合作的，都是本地的，有本地有外国的。 哦咦， 是的是的。 OK， 那我看下半年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己期待一下。 是的，现在最期待是个 concert 啫，希望可以快点，是的。 是啊，都希望。系啊，希望系咯，即系个疫情快啲过之后就，但我谂乐迷都饿咗 show 好耐噶啦，现场 系啊，我哋都好挂住大家，咁啊，希望大家呢段时间即系守住齐心抗疫，过埋就应该可以 party 噶啦。 系啊，强身健体啊，身体健康。 系啊，强身健体，你都系。 系啊，大家都系啦。喂，咁希望下一次见到你嘅时候咧，就是、现场上嚟 studio 嘅时候一个嘅对谈啦，咁样。 系，一定一定。 系，今日多谢 Sammy， thank you， 谢你 ，thank you， 好啦，拜 拜。 找到尾巴，猎鹿人射枪一下，在树林夏天一晚，漆黑中添雪花，在翌日妈妈痛哭，是鹿群大感悲痛，骂猎人作出指控，多鹿失了踪，悲伤过重要面对，九一六死都过去，临爱了受散欢都这样说，这里有安居，自然被杀，这方法就是最得体说法，猎人受压，枪不过手火太疏忽，事情突发，是战上智慧袭击的最差，合情合法，今天寒风收手却杀，猎鹿又继续行动，但是狼扮听不到，在树林大家心照，拿枪小心最好，被鹿盲一匹马鹿，又突然暑天死去，被五寸颈中圈套，一刻低手吃草， 伊本在星期日起实施晚上宵禁，民众每晚八点至第日的早上五点，除了翻工、照顾和探望伴侣之外，一律不能外出。邻近的新南威尔士州和南澳州都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建议民众戴口罩和限制聚会人数。日本东京都政府表示，过去一日新增258人感染新型肺炎，连续七日确诊个案超过200宗，但数字已经较周末连续确诊超过400宗下跌，累计超过13700多宗。都政府已经要求民众必须谨慎考虑暑假是否需要回乡，认为这类行程会引致新冠病毒扩散，特别容易在老年群组中散播。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温州之东南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仍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125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4点，升3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8.5，升4.5；美团点评200元，升8.1；中芯国际31.25，升1.4；阿里巴巴245.4，跌6毫；汇丰控股33.5，跌1.45；中国平安81.3，跌8毫；小米集团14.98，升1.6；可以电器28.85，升2元；建设银行5.69，系升1仙；友邦保险69.3，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48，澳元5.522，加元5.779，新西兰元5.14。欧元9.1204，每百元对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5点，升485点。港金现价报182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3.13美元，卖出197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较早前近住佛光街对开的意外还未清理好，现在中快线都是受阻的，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佛光街中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是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桑雅道，而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住一段龙尾丽业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的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今朝有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之后嘅骚动音乐啦，你好啊，艳倾， 争你钱唔还啦，唔学。Hello， 你好 ，Eric， 你睇我几温柔咁样，系啦。咁我哋又问一个好深奥嘅问题啊。 好啊。 其实 MV 同歌咧，到底有咩关系咧？咁样，好深奥同埋好大啊！呢个话题。 而家呢个年代就系一个最新嘅 marketing 嘅方法咯。 系啦，哇，呢个劲啦吓，咁样啦，咁啊就 好多人都系睇歌，未必系听歌噶嘛而家。 系啦，同埋老老实实吓，我觉得咧一个 MV 拍得好实在太重要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可能系个 MV 好有 noise， 啲冇听歌，甚至乎冇听我哋广东歌嘅人，系见到啲人都讲，即系譬如我哋不断讲啊，柯伟林真系好靓仔啊咁，咁然之后佢哋就会睇翻柯伟林拍过几条 MV， 系好追翻啲戏嚟睇咁啊， 系啦，系咁嘅样，但系我唔系想赞我哋啦，系啦， 你赞柯伟林啫嘛，你冇赞我哋啊。 要讲嘅其实系我前排睇咗个专访，我觉得系一个讲得好好，有一个新嘅 idea 进入咗我脑袋个访问啦。咁佢就系访问一位 MV 嘅导演，佢叫台湾嘅 MV 导演，佢叫做殷振豪。咁咧佢就系拍过非常之多 indie 嘅歌曲嘅 MV 啦，以及咧。是帮他缔造了非常之不得了的成绩的。 Okay. 其实我们这里之前都介绍过茄子蛋。 是啊是啊。 他有这个浪流连宇宙三部曲。即其实好似 DJ 咁三部曲就是三首情歌的一个串起的一个故事啦咁样。 我听啲浪流连喎，流连。 是以为是同时定是水果是咪？但我想问他真的有一首歌，歌名就叫浪流连，是台语歌来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讲緊浪费时间，一啲徒劳无功嘅事情， 真系食嗰个榴莲啊？ 唔系啊，点会啊？你咪 所以就系你话浪榴莲、啊， 浪就系浪花个浪啦，流就 系 流水个流啦， 即系流浪调转写真 系 浪流。 系啦， 榴莲 系啦，莲、 okay, 就连埋一齐个莲啦，台语嚟嘅，OK， 台语好吗？ 浪榴莲 系啊，你呢个真系讲唔正国语，我再一次提一提大家。 系 咁，其实咧，佢哋帮茄子蛋呢对 Indie 嘅乐队去做嘅呢一个系列啦，咁样点样？头先话好好嘅成绩咧，系真系要讲下啦。其实茄子蛋，我谂其实喺香港佢未必系去到一个A list 嘅歌手啦，但系必须要讲。首先啦，讲紧浪榴莲呢一首歌。是讲緊破7000万嘅一个 hit rate 嘅。跟住浪子回头其实呢三部曲第一部曲啦係全台语歌。你话中文歌即係华语歌都算啦。台语歌全台语歌破亿。 哇。 所以其实即係应该话係主要係浪子回头啦就帮殷振豪奠定咗一个台湾 MV 导演嘅地位。以及我之后睇咗佢基本上係所有作品嘅 MV 都係一样嘅。佢唔係拍嗰种意识流即係拍完一你可能见到个人喺度扭身扭身就完咗。佢唔係嗰种嘅。佢係微电影咁嘅故事囉。係、 哦、 啦。咁呢个导演呢都即係入围咗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电影录像嘅獎啦，即係 MTV 啦，拍得非常之好啦，咁樣。咁個訪問入面就係解構咗佢對 MV 嘅一啲睇法，我覺得幾得意嘅。 佢就話其實佢係好笑，佢好中意睇戲。咁呢個可能就係引起咗佢去做 MV 導演同埋佢後期一啲靈感嘅來源啦。另外一樣嘢係咩呢？其實佢出身咧唔係一嚟就即刻有得拍 MV 噶。佢出身咧佢係拍婚姻錄像噶，即係你結婚嘅時候、婚禮時候見到人哋播嗰啲啦，係啦，成長片段同朝霞晚報係做嗰啲出身噶。 OK， 但係佢話其實嗰啲先係真正奠定咗佢而家呢個風格嘅原因啦。就是你怎样可以拍到一对男女，其他人可能在座有熟有不熟，他的故事加上首歌是令你感动啊。 哦， 即是他就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好笑啊，咩婚礼摄影咪就是咁上下啫嘛，咪就日日都是啊嘴下就耶喊啊揽住阿妈着裙啊嗰啲。 世界啲相啊， 系啦 嗰啲。 但是他就说在他眼中就是怎样可以令到一班人加埋嗰首歌可以令到你感动，可以令到你感受到佢哋当中嘅嗰种情感，呢、這个就係佢自己喺嗰当中摸索咗出嚟嘅一个嘅风格囉。 係 係啦，所以我幾佩服佢嘅。另外一样嘢就係话呢个记者就同佢倾倾下偈嘅时候呢，个导演突然间问佢，佢话我想问艺娱圈喺你哋心目中係一个主流歌手定係一个独立歌手啊？ 有冇冲突㗎？ 咩啊？ 主流同独立 系，我想话小众啊 ，sorry，Andy 啦，系小众定系主流嘅音乐类型啊？咁样，佢就话嗱，因为其实依家咧，虽然我哋话啊，尽量唔好分咩小众定系主流嘅音乐啦，但系事实上，一个人嘅审美，你系会觉得哇，呢啲咪大路嘅歌咯，呢啲咪小众嘅歌咯，即系你会有一个咁嘅分别噶嘛？但系佢话其实 MV 系冇得分嘅。 啊、 即系或者系喺佢眼中，佢去处理一首歌嘅 MV， 唔会想将佢以呢个音乐嘅风格，我要将佢编成为小众嘅音乐。于是乎，佢嘅画面嘅风格或者故事嘅内容就系点点点点啦。咁但系呢首歌系主流嘅歌嚟嘅，甚至乎可能系一啲电视电影嘅主题片段、主题曲嗰啲。咁我于是乎我嘅美感就会系咁啦。即系佢话佢喺佢心目中咧 ，MV 嗰个框架或者 MV 个自由嘅程度，就系冇嗰样嘢存在。 啊、 而佢就系觉得正正就系因为自己有呢个坚持，佢无论攞到嘅系边个嗰首歌，即系你谂下破亿之后咧，佢话啲 case 系接唔完，佢系可以拣歌噶嘛。佢话佢每一次攞到一首即系佢自己有 feel 嘅歌，无论嗰首歌嘅背后系一间点样嘅公司、点样嘅歌手，佢都想赋予佢一个每个人都会得到感动嘅作品。 系。 好好，真係好好。我覺得呢樣嘢係某程度上打破咗咧，我哋對 MV 嘅啲嘅理解。的而且確係俾咗嗰首歌個新嘅生命。所以其實台灣好多樂評人都會話咧，茄子蛋係因為嗰首《浪子回頭》嘅 MV 先有今日嘅成績。 OK， 即係所以就係我哋一開頭係啦，所以我哋一開頭就要講到話，其實分分鐘真係可能係一個 MV 救咗一首歌都唔出奇嘅。 都係因為種 MV 係由一個。MV 導演嘅角度重新詮釋一首歌嘛，好多時候你見啲歌手都係講啊，係我哋拍，我哋有首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開頭諗嘢都唔係咁嘅，咁但係個導演覺得可以咁樣去 interpret 咯，咁 咁原來就有一個新嘅角度入咗嚟， 係啦，呢、這個就係我諗中間嗰個有趣嘅地方咯。反正我諗起我嗰日睇 Netflix 咧，睇到一套咧就係專係訪問啲設計師嘅。一個係 documentary 啦，佢可能訪問鞋設計師，跟住可能係啲 fonts 嘅設計師，咁每一集就 feature 一個設計師啦，咁樣。咁佢嗰日訪問咗一個咧，咁佢就講講下講到，其實設計同你寫情歌好似，因為佢好中意聽情歌嘅。 嗯， 佢話情歌唱咗幾千年啦，由以前嗰啲咁嗰啲山歌都係可以係情歌嚟噶，微微你坐塵頭咁樣。 你真係好中意呢一首歌。 系咁，即系呢一首都系一首情歌嚟噶嘛？咁但系佢话佢咁，你去到最后设计师同你可能做音乐做歌嘅人，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最老土，唱咗几千年噶啦，一个主题，用一个最有趣嘅角度，去到重新 present 俾你听啫嘛。 系 啦，即系我谂嘅 MV 导演可能就系佢由视像咯，咁你编曲人就由编曲嘅角度去到睇下点样做一首歌出嚟。 系，所以希望。唱片公司俾多少少 budget MV 拍啦，因为个个 MV 导演都话冇钱啊，即系好紧张嘅 budget 底下拍紧啊，咁但系都见到香港有好多好好嘅 MV 导演都做得好好啦。 我觉得深圳嘅 MV 导演咯， 系啦，咁样。于是乎咧，其实今日拣嚟咧就系呢位殷振豪导演啦，佢入围咗台湾第31届台湾金曲奖嘅呢一首嘅作品，系嚟自告五人乐队，都系一对 indie band 嚟噶嘛。歌曲名称叫做《红》。 我只为你。眼睛，虽然说收紧我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 不易，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夺走我血液里的氧气。爱会在凌晨点起，跳远了时空差距，为何要束缚自己，让彼此不能呼吸。我想要和你一起， 我记得上次告五人嘅系男主音嚟嘅， 佢有两个主音，一男一女、哦、都唱得嘅，好唔好？想一首女仔唱嘅首、 啊，证明我记得你上次介绍呢段乐曲。 多谢你啊，摆我讲嘅上有摆心咁样啦。但系嗱，呢首歌有几句歌词可以同大家 call 下嘅，例如佢我只为你点亮眼睛，虽然双手紧握还是空气，却因为你深信不疑。即系我成日睇个歌词，即系我以为讲情歌，但系当我睇咗殷振豪嗰个 MV 之后，我发现的而且确 MV 系可以加多一浸嘢俾佢，就 系 其实嗰个 MV。比如佢拍成一个母子的故事， 啊、 个小朋友即是他的仔啦，因为交通意外死了，但是找不到那个撞死他的司机，他妈咪就一路 keep 住找那个司机出来的故事，就摆咗落呢首歌度、 啊。 即系你想不到的，如果你只是看呢首歌或者你只是看啲歌词，你会被佢限制了，你不会知道原来是一个咁嘅故事。但个 MV 做得非常之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所以呢有阵时，譬如做一啲系新歌访问，我都觉得应该访问可能是 幕后的团队， 系啊， 而 Rather 净系歌手咯。 因为你会觉得可能歌手咧参与咗呢个故呢、這个呢、這个歌曲当中啦，但系可能另外甚至乎 80%、90% 嘅故事系源自幕后团队点样去制造嗰首歌。 系啊，因为可能作曲又系你一个人，填词又你一个人，编曲可能有自己心思摆落去，去到 music video 又系另一个人， 不得了。 系咁，不过有阵时候可能即系 宣传啦、啊， 宣传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即系就算譬如先前有一首歌，我想邀请个填词人。咁佢都話啊，咁不過過咗呢陣訪問先啦，係啦，即係費事可能打亂個宣傳嘅 focus 啦，諸如此類咁。但我覺得其實冇影響嘅，因為首歌你既然有咁多角度可以欣賞嘅時候，其實我覺得真係不妨係邀請多啲唔同嘅團隊，或者甚至乎唔使就歌手連埋填詞人上嚟，歌手連埋 MV 導演，個 MV 導演佢本身可以做呢首新歌嘅訪問，你都係宣傳一首歌啫嘛。 係，因為我覺得有陣時係錦上添花嘅，但 係 大家係覺得啊，其實個 spotlight 就應該集中喺歌手身上。 但係歌手講唔到嘛， 太雜啦，大家睇嘢。 太老實啦，我咁樣。好啦，今日我想講咧就係近排香港一首歌，我覺得個 music video 做得幾好嘅，係啦。咁本身你咁聽首歌嘅時候，你可能就係、是、啊聽到好強烈嘅風格啦，咁然之後你可能就係、是、講。讲系黑白啊，光明与黑暗啊，天使魔鬼啊，二元对立啊，诸如此类。但系睇埋个 M V 嘅时候咧，就系、是、今次 M V 导演系 Maggie 啦。 系 咁佢就系加咗一个系妈妈同两个女中间相处嘅故事喺中间。咁、所以你就咦，有多一种嘅 layer 去到 interpret 呢一首歌啦。咁讲紧嘅咧就系 Sharona 啦，今日余香凝嘅呢一首《天地分裂》。 像乖乖，多不雅，营造乱世。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石天丽报道新闻。今日再多两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死亡，累计37名确诊患者离世。屯门医院一名83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在7月9日因为发烧入院，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早大约6点半不治。另外，伊利沙伯医院一名84岁女病人本身都有长期病患，她7月10日因为头晕和跌倒入院，之后情况持续转差，延至今早大约5点半离世。理大和澳门科技大学合作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取得进展，团队透过重组蛋白疫苗 RBD 注射在多种动物身上可以产生抗体，而且并无太大副作用。疫苗未来会进行人体临床测试。理大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客席教授刘耀南表示，将疫苗分别接种在兔仔、老鼠和猴子身上，发现只需一针就能够产生大量抗体。他解释，原理好似病毒要有锁匙才能够进入人体细胞进行破坏，而抗体就将门上锁，令到新型冠状病毒无法繁殖。他表示有关的技术非常成熟，研发成功可以快速量产，而且价格相宜。他说已经有来自台湾和美国等的药厂或者国家中心表示有意合作。他说日后如果生产，将会要求优先预留800万剂疫苗给香港和澳门。刘耀南透露多次和创科局局长薛永恒会面，对方形容是重要突破。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来港，据了解是就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以及如何处理期间的真空期问题听取意见。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今早有份与会，他未有透露会面的内容，但认为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的现任议员都不应重返议会，以免产生矛盾。他说人大常委会就宣誓的释法已经表明，不拥护基本法和不效忠香港特区的人不符合担任议员的资格。他都认为政府应该让选举主任完成审核提名程序，交代参选立法会的人的提名是否有效，如果有更多现任议员提名无效，他们在未来一年都不应该进入议会。谢伟俊建议未来一年的立法会适宜集中处理民生工作，以尽快争取成绩改变民意，不应处理23条立法和修改议事规则，以免让人有趁火打劫的观感。港大学生会早前发起联署，要求校委会撤回解雇戴耀廷的决定，代表向校方提交收到2500名师生和校友签名，校方派代表接收。联署信要求校委会在今个月10日之前书面提供推翻教委会建议的理据，并且检讨和修改香港大学规程有关校委会校外委员任命程序，包括校委会主席在过程中确保各持份者参与。学生会会长叶子林批评校委会的决定公然践踏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有代表质疑戴耀廷案件的上诉程序仍在进行，校委会的决定是草率和不公平。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如果认为决定有理，应该公开说服群众。 又认为校委会过往都有公布重大决定，保密协议并非借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8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1,3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4点，升3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9元，升5元；美团点评200.6，升8.7；中芯国际31.3，升1.45；阿里巴巴245.6，跌4；中国平安81.3，跌8；汇丰控股33.4，跌1.55；小米集团15.02，升2；可以电器28.85，升2元。友邦保险69.35，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7，瑞士法郎0.918，加元1.342，人民币6.979，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美金平均指数报22,195点，升485点。港金现价报18,2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2.52美元，卖出1,9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大家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喺屯门嗰边嘅。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即是去元朗方向，在油金頭段的中慢線因為有意外，現時一帶多車的。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油金頭段有意外，中慢線受阻，一帶就多車。另外都是屯門，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友愛村對開的慢線就有壞車阻路，龍尾在龍日村附近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多车啦。较早前咧，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喺佛光街附近嘅快线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噶，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近中环广场嘅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就嘅4:38，翻嚟呢个部分嘅骚动音乐。啱觉得喺阿琼嘅 playlist 当中咧，讲女仔心事嘅作品咧就会多啲嘅。而今日咧拣嚟五位创作男歌手嘅作品，同你一齐睇下五种唔同嘅男仔，亦都感受下五种唔同男仔嘅心事。 第一位佢个名字叫做吴清峰，拣嚟太空人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男孩庄周》。男仔仲未有啲咩心事嘅，不过之后心事就开始要嚟啦噃。 更少过于沉默与把房间的门再搬出窗外，月光洒进来，漆黑的阳台像一艘宇宙。 心事有啲烦恼，希望可以自己找到答案。简尼郑兴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非常有另外一位创作歌手，他叫做 Hush， 歌曲名称叫做《阳台》。 坐在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它。结合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 春期嚟啦。由对自己身体嘅好奇开始。想去探索呢个世界嘅故事。郑兴 Fishing Hush 的作品收录在郑兴最新的专辑《眼泪博物馆》当中，歌曲名称叫做《阳台》。之后来到另外一个阶段，是一个自以为很成熟、很冲动的年纪。 翻了两千后的信息，等着你回，困也不睡。今天准时赴约，还堵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昨天我说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也是一种深刻，在一起吗？好不好？ 今天揀歌嗰个排列的顺序呢，跟男歌手年龄是没有关的，只是恰巧作品所表达的那个年龄的阶段的感觉啫。来到这个阶段，凡事很任性、很冲动的时候，偏偏对爱情有一种害羞在当中，拣嚟李荣浩作品。 好，以后的晚餐不再坐你对面，只坐你身边。我最甜的爆米花放在最上面，你拿着方便。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喜欢和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 等了两年的时间， 在一起吗好不好， 李荣浩第六张的创作专辑呢都是今天终于和我们见面了。 在一起吗好不好， 这只碟的命名叫做麻雀，也是他第一首和我们见面的作品，之后也会有些新歌再和大家见面的。继续成长啦，之前讲的很多心事其实都算是甜蜜的负担来的，之后开始就真的要面对生活当中一些压力了。但是成长到这里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成熟，就是几重的压力呢自己都愿意一力承担。 阳光下你这好满脸的尘埃，追逐着极大的梦，却没想过带口袋，我只有500就只有500。那个年少轻狂的我骑着阿达尔拜，发现机车道上的人们都跑太快，我听着500我哼着500、啊、要脸啊要忍耐，撑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黄明志最新的创作作品，歌曲名称叫做500，亦都符合成首歌啦，用模仿500的唱腔完成啊。其实真的扮得好似啊，唔信呢一阵间我证明俾你睇啊。成首歌就讲自己奋斗的故事。 我没有翅膀没有肩膀没能耐，想送他一份生日惊喜，我默默口袋，我只有500就只有500。这城市一片荒芜，直到遇见他的爱，霓虹灯闪闪烁烁，就像我们的舞台，我听着500我哼着500、啊、笑脸啊要忍耐，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其实某程度上都算是一首打气的歌来的，但是打气当中都想用多少少的幽默啦，就是他模仿500这个部分来令到件事我觉得会再易入口一点的，因为不断告诉你忍啊加油啊捱到过去的，其实都真的未必听得入脑的。 少年啊要忍耐，撑过熬过总算苦尽甘来，当初的理想和愿望还在胸怀，只是被无情的现实掩埋。青春啊已不在，生命潮起潮落春起家来，曾经我深爱的最爱的那女孩，她的笑容是否一样可爱， 就不单止是唱腔上的模仿，更加多呢是这种台下摇滚的曲风，其实都真的做得非常之似500的风格啦。